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下面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天气闷热，夜间有降雨，不利于出行。那么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比较受关注的是西部城区的重点的拥堵路段，有西五环南向北方向，在园博园桥以北有单车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后车呢排队4公里。受此影响，宛平桥到这个盘桥的这个位置也是持续拥堵的。同时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进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跟挑战有关。 嚯！ 不知道大家从小到大啊，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挑战？那么这个挑战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或者说这个挑战的想法一直呢怀揣在心中没有去实施。 其实你要说挑战的话，这人这一辈子哪可能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挑战。 而且这个挑战呢都是跟自己去比哈，可大可小。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么一个话题呢？夏伯渝先生终于成功登顶珠峰。 你是说这个昨天啊，这个夏老先生他是69岁的年纪，而且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位这个肢体有残疾的朋友。 对，69岁的无腿老人，在昨天上午10:41呢，成功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 这个 太振奋人心了、啊。 这是他第5次去冲击这个珠穆朗玛峰这个最巅峰啊，8848米。前4次呢都就是 天气原因啊，各种原因啊都失败了。 那么一份怀揣了43年的梦想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当时他最早登珠峰的时候呢，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是 如今呢变成了六旬的花甲老人。 对， 不变的是他攀登的梦想。 没错， 嗯， 他的那个双腿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攀登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意外，这个被冻伤之后截肢的。但是呢，他没有就此放弃，就是一直想坚持他这个梦想，说即便我的双腿变成了现在这样，就是都要用假肢， 嗯， 但是我还是要一定完成我这个梦想， 梦想始终在心里啊， 几十年如一日啊，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对，其实梦想呢可以一直放在心里面，有些人呢就一直放着，有些人呢就去勇于实现。但是呢对于夏老先生来说呀，其实40多年过去了啊，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时刻保持那种状态和体能。 对， 你想20多岁的人和40多岁他那个体能没法比啊， 这到60岁， 到60多岁就更没法比了。 是， 所以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做1500次的负重下蹲，360次的俯卧撑，180个负重仰卧起坐，而且每周呢还会4次到7次去登香山。嗯、 没错， 这是什么样的毅力啊？ 所以那、这个有些人可能就这过程当中肯定啊，我想有人会说：“哎呦，我说夏大爷，您这图什么呀？是不是？您折腾什么呀？都这岁数了，家待着好不好啊？”哎，所以他不管这些，一直在坚持，而且他，你想作为个人来讲，可能也不容易去这个把这个东西完成，而且还有聚集了一批支持他的人， 嗯，其实包括咱们，特别是他的夫人， 对对对， 嗯 嗯，包括咱们电台吧， 嗯。好吧，那么夏老先生这个年纪啊，可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同龄，或者说比您年长，或者稍微小那么几岁。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挑战过自己呢？ 是，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和我们的帮友们互帮互助，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挑战自我啊，可能登珠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太大的事儿哈。 哎， 其实不用，咱就说点身边的小事儿就可以啊。 嗯， 对于我来说呢，我成功的挑战了自己，终于有一次敢坐翻滚过山车了。但是下来之后，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挑战了。 那你是 一次足以啊？ 对对对，那你是因为你晕车， 你那个感觉真的是真的是受不了啊！但是我挑战成功了， 对对对， 我至少上去了啊。 就是反正吐也吐了吧，是不是？ 也算是一种体验啊。 这个吧，其实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因为你那个平衡器官它就那么长的，是吧？你这个很难从内部去通过什么练习把它有所改变。 行吧，你就别安慰我了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没错。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今天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这算不上挑战啊，但是呢也是一个梦想。这不会游泳 哦，嗨！ 他说退休之后，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去学习游泳了。 哦， 想问问帮友们啊，就是什么地方有既经济又实惠又可靠的班可以去报呢？ 嗯嗯 嗯，这个年纪去学游泳，说自个儿跟那儿学可能不太容易，好歹得找个教练， 哎， 旁边指导一下啊。 他住在东城区、啊，这个东城区现在这么大哈、啊，您是南片啊还是北片啊，是吧？ 嗯，其实现在呢，就是市区里面的一些健身中心啊，但凡有这个游泳池的都有这种教练，就是一对一的，但是按小时收费的，但是这个经济实惠可能达不到您的要求啊。关键就是说您目前所认为的经济实惠是一个什么程度。 对， 一般的这个价位应该是在一次200左右吧， 就是学游泳啊、 游泳啊。 哎，这个不过我觉得这位朋友人家也可能想学完了游泳去挑战一下呢， 嗯， 横渡个什么英吉利海峡之类的。 对，最好呢是咱们有住东城或者他附近的朋友，就刚好也特别会游泳，也会教。 嗯、 哎，如果说能够搭个伴儿的话呢， 相约哈 啊，一起学个游泳啊，这个钱不钱的呢、哎，你们就各自去商量了， 对， 是吧？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好多那个游泳馆的游泳池啊，就是你真正就是成年人游泳的地方，它都是比较深的啊，这个得有深水合格证 你要上那儿学呢，恐怕还挺费劲。 所以就奔儿童池去游吧。 哎，这个儿童池吧，咱们这么大个人去下去以后吧，对人家也是一种影响。您还得找着那个有潜水区的， 嗯， 就这种游泳馆啊，这然后再去学去。 好，哎，给您提个建议啊，首先呢，避开暑期，暑期档的话呢，孩子游泳会很多， 嗯， 确实像刚才其中存在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啊。还有呢，就是您错开这个时间，小孩上幼儿园上学的时间。你用那个时间去学， 哎， 应该是没什么人的， 没错， 相对来说可能价格还会便宜一些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嗯，也跟水有关。 这位朋友说，求就是大家来推荐一下适合老年人和孩子出国旅游的那种游轮 啊， 哦，啊，这游轮游。游轮游的话，现在比较流行的话都是这个，就是什么韩国呀， 日韩线， 哎， 对对 对 对。其实只要是游轮，都还挺适合老人跟孩子的，因为他不用拖着这个行李拖家带口的， 是吧？ 南征北战是吧？ 你去上船的时候也得拖上行李上去。 那后来就不用了呀。 哎，对， 嗯， 哎，这个游轮到哪儿以后，那个停泊了，然后你可以下去转一转，然后再返回到游轮。 嗯 嗯，基本上现在这个。我所了解的旅行的这个游轮的话，就是往日本、韩国去的那边的比较多，东南亚不知道有没有，再远就是奔南极了， 有点远啊。 哎， 对孩子和老人来说，可能时间有点长。如果说带老人孩子的话，相对来说日韩的产品， 嗯， 时间上啊、价格上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包括什么语言、签证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是比较就近吧，啊，一般好像都是从北京这儿集合以后坐个大巴，然后到天津，然后再上船出发。 嗯，找一有海的地儿哈。好，哪位刚刚带家人去做过游轮游啊？可以跟这位听众来分享一下，推荐一下啊。 没错，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北京现在啊，哪些地方有那个24小时书店？ 哟。24小时的书店， 对， 啊， 就是三里屯太古里那儿有一个， 哎， 刚刚开业也就半个月吧，三联韬奋，嗯，还有的地儿有， 这个， 海淀好像也是有的， 这得细致观察了啊。 对，有，现在北京还真是有不少家这种24小时的书店啊，哎，大家 一般都是书吧。 对，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麻烦给发个信息告诉我们一声啊。嗯， 好，下边这位啊，是问的是怎么炸馒头片好吃。 哎，这个跨越也太大点了哈。 食堂不是这个， 说完 厨房里的事， 精神食粮马上就奔物质食粮了哈。 我们一边吃着炸馒头片一边看书不行吗？ 书店好像不让带，太油啊。 哎，喝杯咖啡，喝杯咖啡还好啊。 这咖啡被炸馒头片啊。 哎，不行吗？ 好吧，龙虾蘸大葱啊， 没错，我们就这么吃。炸馒头片儿，这馒头片儿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炸，不如说是烫啊。真正炸那个馒头片儿吸的油，我觉得太多了， 嗯， 是吧？少搁点油，放在那个平底锅里，咱烫一烫，让它反正能焦，有点焦黄就可以了 啊。 有一种法式的炸馒头片儿方法。 裹鸡蛋的那个是吧？ 哎，对，然后加点什么，就是用黄油。哎，你这个鸡蛋里头呢，你要愿意喜欢口味，你可以加一点糖，让它是甜味的。然后那个用那个平底锅呀，把那黄油化在里边，然后把这鸡蛋呢裹在这个馒头片上，在这黄油上也是煎啊，两边煎。这样的话，那个鸡蛋煎的金黄金黄的，里边的馒头片味道也特别好。 瞧瞧，这说炸馒头片的事儿，比说哪有书店的事儿清楚多了 哈。就看出来了吧，我是一吃货。 你是我们方大同组合的体重担当， 哎，没错。 好，其实炸馒头片，我觉得吧，就是那会儿就油水不是特别多的年代哈， 啊， 那能够吃到一顿炸馒头片，那简直就是跟过年差不多哈。 食堂早点不也经常卖着？ 确实好吃，啊。反正现在呢，不推荐经常吃油炸的，但是偶尔解解馋呢也行啊。 嗯， 好像应该是用。就是凉馒头炸， 凉馒头， 哎， 啊， 我印象当中， 那个，一般都是 切成片儿嘛， 一般都第二天早晨嘛，那个剩下头天剩下的馒头炸了以后当早点卖。我们那会儿在学校食堂，人家就那个炸不是馒头片儿，他就把那馒头中间给打几刀，不切开了，直接整个馒头。都能放里头炸，哦， 炸馒头， 哎，连 整个馒头， 连花卷都他也炸， 哦， 什么都炸。 你们学校伙食真好， 炸馒头就酱豆腐，然后再来碗豆浆啊！你看， 那现在炸馒头基本上都配的是炼乳， 哎， 讲究吧？ 那是那个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点的那个，那叫什么？金银馒头 啊，或者是蘸白糖是吧？ 哎， 炸馒头片蘸白糖， 好吧，还想、啊、还想长肉是吧？ 这有点荤腥啊！咱们来说点这个素的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南方的朋友啊，送来一些新鲜的春笋， 哦， 我就知道油焖春笋，说但我还不会做。 嗨、啊， 说除了这个油焖春笋之外呢，还可以怎么做这个春笋？ 嗯， 其实新鲜的笋吧。就焯一下之后拌着吃也是挺好吃的、 哎、 就吃它那个新鲜的劲儿， 或者你炖汤、嗯、是吧， 对，搁汤里头也没问题、 哎、炖肉啊都可以。 至于油焖春笋怎么做啊、 嗯、 咱们南方的朋友麻烦给出点主意啊，出点招啊， 这是一个这个名菜啊，就是你饭店里也是这么一道菜， 而且就是它季节性很强， 哎， 就是这会儿它有，你过了这个季节再吃它就成冬笋了，就没有这么新鲜了。 油焖春笋啊，嗯，看看大家谁会做。好，下边这位朋友想求助一下，他说我的这个母亲啊，今年60岁，糖尿病引起了脑梗啊，右半身呀、啊、现在不会动，导致经常卧床，大便不畅啊，5-6天解一次，非常痛苦。这个医生呢开了各种通便的药，效果不理想，求助于大家有没有什么偏方啊？说给指点指点呀！啊，这位朋友这个也是为了自己的母亲这个。着急啊，那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偏方。他留了个电话是6441-0928 6441-0928，您也可以直接联系，通过电话聊天的方式来给他讲一讲。 行，但凡一提到偏方的事儿啊，我们都得说一句话啊、 哎、 老生常谈，就是偏方有风险，用时需谨慎。 哎，主要我觉得还是遵医嘱吧。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他目前啊、 嗯、 脚踝根疼， 好， 但是呢不红也不肿，说哪家医院治疗的好一些，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足跟痛啊。如果说只是普通的足跟痛的话，这个也不分什么哪家医院治的好，就是您先去确诊看是不是这事儿。 嗯， 确诊之后，哎，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说我这个大夫说了他就是什么什么问题， 嗯， 然后您去哪儿，哪个医院哪个大夫给我看的不错，您应该推荐给我啊、 哎、 得先确诊才可以啊。 是，这个足跟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可能针对某种病因，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 行吧， 嗯， 这位听众也是出了点问题啊，他是手，他说、 哦、 今天我突然发现啊，我这个指甲呢长到肉里了 啊，他、不是手是脚 啊，脚吗？ 嗯，脚、脚后边他说了脚指甲疼 啊 脚， 哎，这怎么办？长到肉里了怎么办啊？ 修脚现脚 这叫，哎，去修，只能去修。 但是就是说最开始它是嵌甲，但如果说治疗不当的话，或者你不管它的话， 它变成灰指甲就麻烦了， 或者是甲沟炎， 哎， 那个甲沟炎可疼了啊。 所以 一般我们会推荐去修一下那个指甲，其实就是把那个嵌进去的那个尖儿给它 剔 出 来 就可以了啊、 哎。这个得找一个比较高明的、技术好一点的修脚师傅啊。 这个得特别卫生才可以。 对，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些这个地方啊，过去我记得在那个什么，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 青花池是吧？ 哎、青花池、浴池都有那个老师傅专门去给这些。朋友啊，修脚修这个指甲、 哎、这事儿我昨天还真是跟咱一同事聊天问到了这事儿啊、 嗯、 特别巧，就他说现在青花池呢，就虎坊桥那青花池呢、 嗯、 专门有一个医院， 哦， 他在旁边开了一个医院、 哎、 专门是治这些 脚 病 的 哎，他不是在浴池里面给你什么修修脚垫啊、 嗯、 不是那个修脚，是专门治这些的、 哎、要不然您看看去。 对，好像咱们有个同事啊说去那儿、哎，挖了个鸡眼还挺快的， 没错。 但是这个价格呢、哎、 过去有一 说也不菲 是吧，对、嗯、过去有一批老师傅，然后他们会带徒弟，他们的徒弟估计现在也年岁不小了啊、 嗯、 也应该又带了徒弟啊，应该那是有传承的。如果说就随便大街边上开一小店的那种，我看您还是 不靠谱啊， 慎入啊。 对，因为他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那有一家专门治脚病或者是这种问题的医院。 对， 那进去的你得叫人大夫，你不能叫人师傅啊。 好吧，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七七八八的啊，等待大家的回复。如果哪位呢知道的话呢，或者曾经有过体验的话，都麻烦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嗯， 其实分享呢也是一种互帮互助。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看看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一个85成新的二胡，说买回来没用几次，孩子上学回来老补课，没时间学，原价1200块。现在450转让，地点呢在北四环的至新桥附近，联系人是王先生， 电话是13661050278 13661050278。 这位朋友啊，想转上一个浴缸，说家里装上之后啊，压根就没用过，全新的，打算150出手，请您自取。他住在双桥，但是没有说尺寸啊。 您这是单人的呀，还是双人的呀？ 一般家里头 都是单人的， 单人的多哈、 啊， 除非咱们是大宅子哈。 哎，差不多1.7米左右吧，哎，这样的长度。 行，具体说一下尺寸啊，要不然怕不合适啊。 对， 电话是13520106861，13520106861。 这位朋友有一桶没开封的立邦乳胶漆，想要转让出去啊，这估计也是装修上限的。转让价格呢，100块钱，有立邦漆厂家的购物票据。这位朋友在大郊亭东四环外，电话是13717513437，13717513437。 嗯，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哟，这不错啊，游泳健身卡， 哦， 是次卡。说我这有300次呢，还没有开通，是3300的卡，3年之内都有效。说有需要的话呢，他想2800出手。这个地方呢是在公益西桥祥龙湾，就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如果你有这个健身游泳的习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又刚好想办卡的话， 估计是在那个小区的那个健身会所呀什么的， 或者附近，对吧？电话是13031013017，13031013017。 好，下边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电动轮椅，适合老年人和身体有不便的这些人士使用。原价呢8000块啊，放置了2年，给老人买的。哎呀，老人呢现在上外地养老去了，也用不着了。说现在呢转让4600啊，转让就基本上接近半价了。这位王女士电话是13426204015，13426204015。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对黄花梨的古典椅子。 嚯，这可 不，这因为咱们不太懂啊，而且也没有看到这个实物， 哎， 因为他发图片了。 嗯， 我从这个图片上看呢，这椅子还挺漂亮的， 这个， 是那种古香古色的。 哎，这个是黄花梨的木头啊，但是应该是新座， 啊， 它是按照那个古典的那个形式来制作的。 对， 啊， 至于这个具体的什么成色呀，什么咱就不太懂了，啊， 这得是内行人仔细的来看一看。 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8500920139，18500920139。 这要正经的好黄花梨的家具的话，这一对椅子估计得20-30万。啊，大家 挑战一下， 看看，哎，挑战一下，这可是个挑战。 我是说你挑战一下， 哎，我呀，我不行 啊，好吧。 好，那下边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应该是我觉得塑钢吧，啊，他什么叫锁钢门？ 塑钢哈， 塑钢 写错了， 塑钢门， 可能是 塑钢门啊，门框高2.4米，门框宽80厘米，然后是门宽75厘米，门高1.98米。是这个还有一个2.6米的门框啊，也是门框75厘米宽，门宽68厘米，门高1.97米，就是两个门啊，这个都是8成新，而且呢把手灵活，玻璃齐全。有想要的朋友可以跟这位联系，电话是13671340120，13671340120。 好，我们这儿还有两样是送的东西啊。这位听众呢想无偿转让，就是送啊，送的是台式计算机音响一套，说两个音箱，一个低音炮。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8911096186，18911096186。这位朋友呢也是想送，他说我这有一些高中的英文教材，还有一本没有开封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想送给需要的朋友。哪位需要啊，可以跟徐女士联系，电话是13601064879，13601064879。其实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呢跟挑战自我有关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您都怎么挑战？ 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 嗯， 慌张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 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 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 淋湿了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 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 也睡觉？ 说到挑战啊，我们这里各种各样的挑战都有啊，有挑战说生二宝的， 哎呀， 说带两个娃那真的是一种挑战、啊， 也是一种挑战， 对全家都是一种挑战啊， 没错、 还有挑战这个玩游戏的，就通过多少多少关。挣多少多少分？ 我看见了， 留神眼神啊，不能玩的太过啊。还有 比较轻松的游戏吧。 听众朋友挑战学习英语的， 哦， 岁数挺大了， 哎呦， 还开始学英语，还别说学的不错，能够应付出国这种旅游了， 哎， 说反正自个儿丢不了， 比我强了都。 对，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曾经的一些想法， 那 但是往往就是没有去付诸实现啊。 嗯， 但是稍微努点力其实是可以的，我们觉得其实自己真的是可以的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想着，哎呀，我怎么着了？我老了，或者怎么着的？其实你要真试一下，未必就不成。 对，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听众分享的挑战，都是跟这个学一些智能电器有关系。 对， 说我们都70多了，快80了，本来对于这个智能手机已经放弃了， 嗨嗨， 后来。 是吧 、啊、都给你们发微信了，你想想， 没错，你想想就会使了。 对，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的挑战跟什么炒菜做饭有关系啊、反正七七八八的什么都有，也有挑战爬山，当然爬的不是珠穆朗玛峰， 那你就爬香山也行啊，对吧、谁规定非得爬珠穆朗玛峰了。 其实这个挑战之后啊，不管是成功还是没有成功，我觉得就是自我实现的那个感觉特别好，至少我做了，我没有遗憾了， 过程很重要，对吧？ 行吧。 嗯， 有没有挑战把这馒头片能够炸得更好的呀？ 有， 咱们来说说这炸馒头片啊，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 哎、时间快到了。 哦，时间快到了，下一时段再分享啊。 好。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

打掉了。 嗯， 你要是那种烫的方法，我怕就慢慢就它会塌。 行吧，反正一说跟吃有关系的话题，嗯、我就不拦着你的话，你就拦就就真拦不住你是吧？ 对，就是有你像馒头嘛，它一吸水它就会软，然后就会碎。 行吧，拦着点你啊，还好多听众问别的问题呢。反正我看了一下这个分享，基本上都是说得蘸一下水，就冷水里面浸一下，嗯、然后再炸、 那个， 或者是你说的那种法式吃法，就是外面裹一层鸡蛋。 哎，也有不法式的，说把鸡蛋打了，往里倒点料酒。然后再蘸上以后炸成金黄色，又香又好吃。这我没试过 啊、哦，那你下回试试啊， 啊 可以把经验和效果分享给我们啊。 好， 好，这位您先炸着馒头啊、嗯，我们再来处理一下这位听众的春笋啊。嗯，这位说如果你爱吃辣的话啊，其实这个春笋可以做成剁椒春笋 哦。 嗯，就是那个味道也是蛮好的。 嗯， 然后还有听众说春笋和里脊肉搭配。叫做春笋里脊， 切成丝 挺好吃的、 嗯、 对，还有葱姜炒春笋的 都可以。 哎，如果是油焖春笋的话呢，说这个也不难啊，就是你把那春笋先洗干净了，用刀呢得给它拍了，得拍、 哦、 拍成扁条， 嗯， 再切段，说这个是关键。说锅里呢多放点油，给它烧热了，把春笋下去翻炒 爆一下， 对，大概炒到七八分熟的时候呢，再倒一点点老抽，一点点糖。 哦、 如果你喜欢那个鲜味的话呢，可以倒一点提鲜的东西啊，嗯、比如说这个什么鲜贝露之类的啊、 哦。 然后就是根据个人喜好了，说基本上一炒一扒了就熟了。 你也可以啊， 人家说的啊，油焖春笋啊， 油焖春笋啊， 啊行吧、嗯，我是只会吃不会做啊。 哎， 行。 还有朋友回复了刚才关于那个二十四小时书店的， 是的， 这些信息。有朋友说崇文门搜秀城后边的那个新华书店啊，就是原来的。花市书店那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哦、那老花市书店可是挺长时间的了， 对， 挺有名的、嗯、 对对。 还有听众说北京美术馆对面路东那儿有一个二十四小时书店、嗯、还有听众说美术馆最早东四人民市场西口往北拐，你赶快给我画一图 啊、哦！ 东四人 民市场，我给你画一图， 我现在这个方位没有转过来啊。 东四，你反正你从东四那个，不管是东口还是西口，反正进去往里走啊。 哦，就那个挺窄那小道， 对 是不是 对对、哦，那是一个胡同啊。 对，说往北拐有个三联书店是二十四小时的，说现在呢正装修，但是估计时间不会长。您过些日子去看，应该就开了。 嗯， 得嘞，谢谢大家啊。这都说的是靠东边啦。 哎。 西边来有没有？ 西边有没有？ 海淀那边什么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二十四小时的书店或书吧啊？哪、 嗯、 位知道？麻烦给说一声啊。 哎，下边这位朋友呢，也问了一个相关于游轮旅游的问题。他就报了一个去日本的游轮啊。他说有去过的朋友嘛，这给介绍介绍。你比如说箱子大小有没有什么要求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您在这儿给分享分享呗。啊，这个我去的时候我也有个心理准备啊。 啊、哦，我虽然我没做过这个游轮游啊、嗯，就是国内的，我在国外做过一个国外的游轮游，但是不知道跟咱们这边一样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游轮游吧，好像限制相对于其他的来说挺少的， 就是你 就没有什么要担心的问题，因为它是在一个 游 轮 里 面，里 对、哎， 您不用担心什么冷了、热了、渴了什么这那的，它里面什么都有 啊，就是箱子大小什么的，我觉得是不是你反正你不只要不是说特别、特别的 过分 哈、啊，没事，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哎。而且呢，针对于刚才那位听众提出的推荐适合老年人和孩子的国外游轮游呢。大多数听众推荐的都是日韩线，说游轮其实是特别适合老年的旅行方式、 嗯、 不累，而且呢能够解决比如说出境游的像语言啊、签证啊、年龄限制这些问题。他说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呢，基本上对出行的人的这个年龄没有什么上限的设置、 哦、 嗯，这个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就是比较方便一些啊。 好吧， 还有听众呢说我去年报了一个俄罗斯团，就是到了俄罗斯之后、 哦 再带着老人一起做的游轮游、 嗯、就是等于人家俄罗斯国内的游轮游， 哎，对对对，是这种。他说、 嗯、 我也是去年带着我父母去的，说挺好的，省去了坐车的时间，坐在船舱里可以休息，他们一点都不累、 哎、 而且呢玩的角度也比较新， 嗯， 我觉得挺好的啊。 对，美国应该也有这种游轮游、啊、 都有，欧洲也有。 对， 但是相比较于就是国内出发的这种，可能你到了国外之后再去做国外的这个线的游轮游， 估计价格上要贵一些，但是服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它可你可能在一个整体的大的这个行程的安排之下，有一段时间可能哎采取这个游轮的这种方式，也挺好，其实。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脚指甲的事儿啊。 哦， 这个比较穿越啊。有听众回复了，说这个嵌甲呀，就是那个指甲长到肉里面， 哎， 说常见的一种足科病啊，就是没什么大问题。说你呀，最近呢，注意穿鞋，别穿那个太挤脚的鞋，尽量穿一些舒服的鞋。 哦， 而且呢，就是每种鞋子穿的时间不要太长，倒换着穿。 嗯。 另外呢，如果已经引起感染发炎了，那就是嵌甲性甲沟炎了。所以您得奔医院，让医生呢开点药，抹抹就好了。 没错。 而且一定要注意这个足部的卫生，就脚部容易长这个嵌甲，就手上那个指甲哈，弄不好有的时候也爱长那个嵌甲。 勤洗脚，勤泡脚啊，勤剪指甲， 对 吧？ 注意卫生啊，一定要注意卫生。 尤其是这个上了年岁以后，好多像我这样的男同志啊，这个就弯腰又费点劲，所以啊就懒得去剪。 哎呦，别夸你自个儿了。 所以你一定要勤快啊，自己实在不行咱就去修脚嘛，对吧？哎，这个普通的修脚剪剪指甲的这种，但是也花点钱也没问题啊。 好，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挑战吗？有听众说挑战自己学英语 啊，还有听众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马上就想跟他分享经验，说你们自己学外语请求经验啊。这位也是想分享学外语的经验， 哦， 他说我都50多岁了，也特想学一点点英语， 哎， 因为我总是记不住，想问一下帮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记得住， 哎， 能不能分享一下。 反正我知道有些朋友把这英语单词给编成顺口溜啊，这多少您能记住几个啊？ 对， 什么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 这都什么年代的事儿了？现在不用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 APP 软件可以帮助我们随时的， 是吧？ 就在手里面就翻看。 哎， 其实学英语没有什么难的，首先你胆儿大。就是你得敢说， 敢说， 怕是说错了我也敢说。 您看我刚才这几句，我就敢说， 就你 不怕他笑话我。 说慢慢的你就记住了， 是， 就怕这个不说。 哎， 包括跟老年人就学手机也是，就是你第一次教他完了之后都能记住， 哎， 但是你不去捅过他，你立马你很快就会 不练就忘了。 哎，所以你没事就扒拉扒拉，没事就捅过捅过。 哎， 熟能生巧。 对，而且现在手机上啊有一种那个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是网页的还是说那种 APP 的啊。你把它打开之后呢，你比如说这种简单的绘画啊，你 可以帮你翻译 出来。哎，我一点英语都不会怎么办呢？我把这个我想说的中国话我输入进去，然后一点那个翻译，他就手机就响了。How much this 这个东西？哎，就这个意思吧。这东西多少钱啊？ 你这是冒牌的手机是吧？山寨版的是吗？ 哎，这个啊，说或者说我想去什么什么地方，他就给你翻译过去。 对， 哎，这也是出行的一个方便的助手啊。 对，所以您可以下载一个跟英语翻译有关系的软件，有好多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新款的手机，它本身自带了这种软件， 对， 就本身手机里就有，所以更方便了啊。现在学英语真的是很方便了，不像过去哈，兜里还得揣好多卡片，这还这那的是吧？ 没错， 只要想学啊，就一定可以学好的。 你出去的时候还揣过卡片呢，都写好了的是吧？哎呀。 好，这位听众说，刚才有人不是想赠送那个电脑音箱吗？ 啊， 他说我们小区啊刚刚成立了一个开心就好合唱平台。 哟， 说要是给我们的话就太好了， 真是的啊， 刚成立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啊去唱歌。 你瞧瞧， 我把这个电话已经私信给您了啊，就是您私下里跟那位听众来联系吧。 哎， 这有的时候就是看谁手快。 对，而且他这个朋友还问了，说这音箱不知道能不能插 U 盘啊？要能插 U 盘就方便了呗，有什么音乐往上一插，直接就播放出去了，啊。 行，那你们自己联络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事儿。他说哪位帮友知道哪个药店有卖那个叫做肤肌凝的， 哦， 就是皮肤的肤，肌肤的肌啊，肤肌凝，阿宁的凝，说是50袋一盒的那种，膏药呢是肉色的， 就是贴在身上的。 哎，说家里人需要啊，哪位买过，能不能跟我说一声，谢谢了啊。 好， 1366132243，1366132243。 我们再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好，看看这些朋友求购的。这位朋友要求购防褥疮医用气床、气垫床，在通州这边最好啊。这位是个刘女士，她的联系电话呢是15611019764，15611019764。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的这东西啊，是个打气筒啊，家里用的一个小工具啊。 要电动的吧？ 对，就电动打气筒。哎，对对，电动打气筒、啊，这个我怎么用呢？就是给这个自行车，反正你得插电源，然后它自动会充气，或者是插汽车插在那个点烟器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726651889，15726651889。戴先生啊，这个求购这个电动打气筒啊。另外有一位朋友啊，他我看看啊，他留没留电话？这位朋友没有留电话，他想求购电动三轮车，您这个电话是多少呢？如果他还听节目的话，您补充给我们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求购的是小的洗衣机一台，说一个人使的那种就够了啊。 嗯， 在管庄附近，电话是13269816316。13269816316。 好，这位啊，还有一位求购的啊，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甩脂机，就是那个减肥用的啊，电动的，然后呢最好八成新的，电话是13681309573，13681309573。 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了啊，说昨天那个小的乌龟已经成功的免费的送出去了谢谢。 嗯， 另外呢，谁有免费的鱼啊，他是想求几条鱼 是这意思吗？ 是想要鱼吗？还是说谁想要免费的鱼？ 他写的是谁有免费的鱼。 哦，谁有免费的鱼，那就是想要鱼。嗯， 好吧， 小乌龟换鱼 啊，但是乌龟已经送出去了 是吧。 电话是62154762，62154762。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前不久啊，在帮团里呢看到了一位刘大姐发布的希望和志同道合的人抱团养老的信息。他说14号啊，我们来到了位于大兴东店村的刘大姐家，受到了大哥大姐的热情接待。刘大姐温馨的院子和高超的厨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好嘛， 哇，好期待，好羡慕啊！ 报错了一顿。 嗯，说谢谢帮忙团给我们这次相识的机会。 好吧， 这个信息我还记得啊。 对对对， 挺好的。 哎，这回找着伴儿了啊。 对，这位听众呢也反馈了信息，说上次呢播出了我丧偶之后 走不出来 的这个信息啊，说信息播出之后呢，有十几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开导我，特别受感动。 嗯， 特别是古师傅还有李师傅，说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公益活动， 好， 从这里面走出来。 对。参加帮帮团的就有好多公益活动啊。 对，他说我都已经接受采纳了。 嗯， 谢谢帮帮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还有给我打电话发短信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爱心和热心，再次谢谢我们的京城帮帮团。 没错， 甭客气啊，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好，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哎，就是有什么挑战吗？ 嗯， 他是应该是参加了咱们电台组织的一个活动啊，去新疆，说可以说我挑战了自我啊，挑战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这沙漠摩托车，哟，那叫一个刺激，那叫一个惊险，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棒，老了我居然突破了自我， 真好，给您点赞啊， 是吧，我都没开过，您看您比我强多了，太厉害了。 这首歌其实也挺挑战自我的， 嗯， 叫在树上唱歌。 我天哪！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在 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那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打算坐游轮的朋友啊，我们这位听众分享了一下啊，说他前两年去的是韩国，坐的皇家加勒比。他说当时没有限制行李的那个大小，就是上船前呢，码头大厅呢外面给你托运，他会把这个放你门口。但是建议你呢，就是重要的东西啊和一些必需品别放进去，因为你第一时间找不着行李，因为它会放在一起。 对， 所以得看好了。但是如果说自己来回搬的话，尽量别拿太大的， 对， 要不然推沉啊。 反正你这个衣服啊，什么这个用品呀、啊，你带够了就行。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带个特别大的箱子吗？ 买东西。 对，买，好往回带。 还有刚才呢，想求这个音响的朋友啊。我们有位听众特别热心，说哪位要音响啊，我有免费送。 送音响。 把手机告诉我啊， 是， 但是他没留手机。你如果还在听的话啊，悠悠芳草，你可以发一个联系方式，我把他私信给你们二位啊。还有位听众呢，想给老人求购云南生产的叫做皮康王药膏。就想问问哪有卖的啊，是给老人求的，谢谢大家伙了。 这是涂抹的那种啊。 电话是13671033777，13671033777。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转让信息呢帮大家公布一下啊。 先说个反馈的吧。这个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脚后跟疼啊、有位朋友说宽街中医医院有一种药袋，您呢穿鞋的时候把这个药袋放在鞋子里边，然后拿脚跟踩的那个位置，长期使用可以治疗那个足跟疼。但是具体是什么药袋我没太记住啊。您要不然您上那个医院那儿问问啊，挂个号看看。 这应该也是之前我们的帮友分享过的一个方式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转让，他说我这有一些新的棉花想转让， 新的棉花， 对，新的棉花，说自己用完剩下的不少，有20斤、